会不会咱们都搞错了，根本没有什么局，这陵园的事儿很可能是醉迷草的幻觉。 听到他这句话，白毅突然脸色大变，安宗甚至能够感觉到他的身体也在轻微的颤抖，而他的嘴里则不停地嘀咕着说道， 不是局，不是阵。我少考虑了一种可能性，这个的确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。如果我的估计没错，你遇见的可能并非是修真的八苦阵，而是真正的诅咒，一个本不该存在的鬼咒。我的天哪，如果真的是那个，我们就遇上大麻烦了。 白毅马上翻开其他书籍，又从床底下拖出像板砖一样厚的书。他看了看书，又看看安宗，最后皱着眉头自言自语道， 不可能啊，怎么会这样，这个东西没有存在的可能啊，难道那些东西都是真的？ 书翻得越多，他越是慌乱，连额头上都开始渗出了冷汗。他一紧张，安宗也跟着莫名恐惧起来，心里七上八下的想了很多。 连白毅都觉得难以应付的事儿，可能真的非常棘手吧。 后来白毅干脆放下书，拿起外套说， 你先休息吧，我出去一下，可能很晚回来。不对，可能我早上才会回来，总之你不用担心。 说罢他拍拍安宗的肩膀，便匆匆地跑了出去。安宗看着他的身影，居然匆忙到连门都忘记关上。在他还来不及再想与白毅说些什么的时候，白毅就已经噔噔噔地跑下楼去了。于是安宗只能走回写字台旁，拿起他留在桌上的纸头观看，那纸上被他划了许多箭头，杂乱无章，像是一幅奇怪的抽象画。乱七八糟的箭头最终都指向最后一苦，但是白毅却将其全部划掉了，这代表他否定自己所写的一切内容。 也就是说，白毅前面告诉我那个什么阵根本就没发生过。哎，那他那么慌张又是什么原因呢？ 安宗放下纸，对此感到莫名其妙。凳子上还放着那本白毅最后翻开的书，他拿起来看了几眼，发现这是一本记录古代奇门遁甲阵法的印刷本。安宗回想着白毅前面说起过这个阵，但是后来他又改口了，说这是真正的诅咒。翻了几页，能看懂的也就只有一段文字， 天九地一，风二雷八，山六泽四，水七火三，万物皆有两仪二化，后有四象，再成八卦，而万物皆可变之，山泽河川，乾坤艮离，皆为变化而变，无无变之事，故人生有八苦，千载万难，无定数，难捉摸，入三途不灭，得真神也。 安宗本来不懂这些话的意思，但是通过本身对天干地支和八卦的了解，他貌似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，万物都是为了变化而运动着。这一点就像人会遇见八苦之难，并不是按照什么规律。八苦没有规律，它就是一种运动的变化。只有真正去破除这些东西，了解其中的妙处，才能算得上是得道。他合上书放在一边，毕竟对于国学风水这方面的造诣可以说是最皮毛的那种，与白毅相比是什么都不懂，所以在这句话上他的理解十有八九都是错的。古代人说话玄乎，十几个字可以让一个人耗尽一生的精力去参悟，这种深奥的东西不是现代简化中文所能参透的，他也不必浪费时间去做这个无用功。安宗无奈地抬起头看着时钟，发现自己晚饭还没有吃，于是下楼买了一碗馄饨，凑合着当了晚饭。此时他的内心疑惑大于恐惧，因为之后的事情完全朝着无法想象的方向发展下去，不过那是后话了。吃饱了回到宿舍，天已经暗下来，屋子里依旧漆黑一片。安宗知道白毅还没有回来， 于是打开灯上了一会儿网，和朋友们说说笑笑了一会儿，便让他把那些诡异莫测的东西都抛在了脑后。直到深更半夜，朋友一个一个的说下线，安宗才不情愿的去洗澡准备休息。其实他不想离开电脑的原因很多，一来有人陪着，就不用去思考那个莫名其妙的怪局，二来是他的确有些害怕。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，一静下来就空荡荡的，觉得背后仿佛站着个人在盯着自己看。安宗不是那种特别胆小的人，但是白蚁白天那种惊恐的样子让他十分后怕。 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一向冷静的像块冰一样的白蚁这样恐慌，看来事情绝不简单。 一边和 QQ 上的好友有一句没一句的闲扯淡，同时在自己的空间把所遇见的事情写成日记发上去，到最后 QQ 上终于一个彩色头像也没了，他只有下去睡觉。躺在床上又开始忍不住去想那些令人不安的事情，好在自己实在太累，脑子里想了没多久就没有了清晰的意识。也许是累过头了，睡了不一会儿自己居然又醒了过来，这种情况让人很郁闷。因为想太多，所以无法真正的进入睡眠，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被惊醒。安宗眯起眼睛，准备下床喝杯水再继续睡。极度困乏地摸索着，抓起水杯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口凉白开。这个时候房门被风吹开一条缝，发出咯吱的声音。白蚁仍然没有回来，而现在已经是半夜两点多了，这不禁让他担心白蚁到底去干嘛了，这也让他立刻可怜起自己来。 搞了半天才睡了一个多小时的囫囵觉啊。 夜里居然起了风，吹打着外面走廊上半开的窗户，发出砰砰的声响。他挠了挠头发，抱怨了几句，又迷糊地躺回床上。大概是因为喝了凉水，感觉腹内冷冰冰的难受，下意识的裹紧被子，只留出半张脸露在外面方便呼吸。过了不久，门外的声音越来越轻，风也小了不少，但是屋顶却时不时的传来弹珠滚落的声音，在安静的夜晚显得特别刺耳。于是他翻了个身，不满的嘀咕， 哎呀，楼上那家伙还真是不正常，大半夜了还玩弹珠。 谁知刚说完，那刺耳的弹珠声竟然消失了，仿佛楼上的人听见他的嘀咕一样。于是安宗又低声骂了一句， 我见鬼了。 不一会儿意识就开始涣散，渐渐地进入睡眠。安宗知道这个时候再睡绝对不会被轻易吵醒，完全可以顺当的一觉到天亮，这一点让他十分满意。又翻了一个身，因为身体十分放松，就自然而然地伸直了双腿。但这个时候安宗发现他没办法伸直，好像有一个东西在顶着他的脚，下意识的他踢了几脚，感觉那东西像石头一样硬，又往上挪了挪，发现头也顶着。 好家伙，难道我一夜之间变高了？这真是天上掉下的美事啊。 安宗被自己的想法给逗乐了，笑着睁开一只眼向下瞧了瞧，表情瞬间凝固，保持着瞪着眼咧着嘴的样子。 我的爷爷呀，这哪里是我个子变高了，这根本就是我脚后跟坐了一个人呢。 因为光线很暗，只能看个大概。他又用脚戳了戳，发现那个人硬得像块石头，凭感觉他确定那个人不是白蚁，因为个子不对啊。那人给他的感觉非常小，像一个小孩子。